日本东京都新增94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1700多宗。共同社报道，当地一间电信公司利用智能手机的定位信息分析人流量，发现东京都等13个地区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之后，昨日在主要车站和闹市共36个地点之中，有超过八成地点的人流都少过对上一个周末，包括东京涉谷中心街和横滨站。另外，东京都未有送院要居家隔离的患者越来越多，家庭成员的感染风险增加，都政府发布提示清单，包括建议尽可能指定一名成员负责照顾患者和安排患者留在独立房间。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在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明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文兴利用一切嘅关系开展业务，简爱望尘莫及，于是佢就向艾米求助。艾米鼓励佢，而且仲叫高大力分一啲订单俾佢添。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啊，我是欧瑞强，我是 Albert。我哋又可以喺2000靓歌再重聚再见面啦，咁尤其是呢排添啦，嗬，最好嘅乖乖地喺屋企啊，唔好去咁多街啦，因为去街就唔知去边噶嘛，而且食饭就全部 cancel 晒啦，咁好似我咁都落得清闲少少嘅， 因為冇曬啲飯局啦，冇曬啲應酬啦，咁翻嚟二仙嶺哥咧，就好似翻嚟一個温暖嘅屋企。喺屋企裏邊咧，就有個 buffet 啊，打邊爐，自己中意錄乜都得。我意思即係有啲歌啊，中意錄咩歌，我翻去 studio 就係真係中意錄乜就錄乜嘅，錄歌不過唔係打邊爐嗰啲錄牛肉啊嗰啲。今日二仙嶺哥就從住當然有我哋啲打邊爐夥伴。边时按 piano 同埋一阵佢会同我对唱啦吓，咁因为今日上个礼拜一模一样啦，因为我哋电台亦都有个规例，就系、是、暂时咧就直至到系限聚嘅问题咧，就直至到另行通告为止，就唔请嘉宾啦。咁我哋就自己做扮埋嘉賓添啦，你做我嘉賓，我做你嘉賓咁啦， 好 嘛、 啊？ 咁當然亦都有阿堅哥嘅， 特別嘉賓， 堅哥多謝曬。咁大家都希望就唔係住得太遠啦，可以翻嚟呢一度聚一聚啊，每個禮拜都聚一下。相信聽緊呢個節目嘅咧，唔淨止香港嘅朋友嘅，咁世界各地都有，咁同大家打聲招呼。我哋香港其實就唔係話恐怖都唔緊要嘅，唔使驚唔使驚嚇，好多啲問候我哋。因為其實世界各地都係要避疫噶啦，咁不如我哋今晚就開始唱靚歌，唱到幾時咧？唱到十二點，成三個鐘個噃，哎呀，好容易嘅。因为唱唱下都唔够喉添，而今日咧，我同阿 Vince 咧就会揾咗一个主题，咁个主题咧其实就系好广阔，好广阔，就系、是、叫做一首靓歌，两个故事。咩意思呢？就我以前都出过一只咁嘅唱片嘅，我好中意嗰啲歌咧系有两种语言，因为我哋其实当初唱歌咧，好多中文歌嘅版本都系来自英文或者来自日文。或者而家咧，亦都调转，有时系来自国语嘅，咁啊好多都系咁样嘅歌嘅，太多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将所有唔同嘅语言嘅歌咧，系混埋一齐，就揾一啲咧一首靓歌有两个故事话俾你听嘅。好似呢一首，我哋唱咗好多年，好中意嘅《最佳诗歌》，爱是不保留，一阵间有英文噶。天使唔该。 上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曾做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 love won't last long. Nowhere can one find eternal love. They never care how long love will go on. Just a moment, it slips away. But I believe in eternal love. Being with you is all I wish. You never know why love is beyond words. No matter when, and it's still there. Who suffered for us and carried holy cross? The greatest love is all seen in Jesus' hands. See, blood is proven, love of no reserve. Everlasting love until the end of time. Wishing I could give my whole life to the Lord. Your arms are opening wide to hold me close. I'll never find another one like you. Setting my soul free with praise and love. But I believe in eternal love. Being with you is all I wish. You never know why love is beyond words. No matter when, it is still there. Who suffered for us and carried a holy cross. The greatest love is all seen in Jesus' hands. See, blood is proven, love of no reserve. Ever loving until the end of time. Wishing I could give my whole life to the Lord. Your arms are opening wide to hold me close. I'll never find another one like you. Setting my soul free with praise and love. I'll never find another one like you. Setting my soul free with praise and love. Yeah, the中文就大家都好熟啦，叫做《愛是不保留》，就係 Finch 唱㗎啦。咁英文版係點樣嚟嘅咧？可咁啊，頭先我唱呢個版本咧就比較係特別嘅，因為原本呢只歌咧就係盧永亨所作，咁佢亦都咧寫咗一個英文嘅歌詞，都係佢寫。其實佢嗰個英文版本咧係寫得好過呢一個嘅，我都覺得。但係點解我會唱呢一個咧？呢一個咧就好得意嘅，就係我一位我哋嘅電二千靚歌嘅聽眾。 记得 系啦，咁佢寄嚟嘅，咁佢写先嘅，咁我就先入为主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咧，特别嘅咧就好有香港嘅味道。点解咧？佢系将你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全部嘅中文歌词系直译嘅，但都译到啊，译到好好啊，即系唔容易嘅，因为你有时啲文法要啱，嗰啲字数要啱。即係所謂嗰、那個字句啊，個 phrasing 啊， 都好犀利嘅， 好叻噶，好好嘅。所以咧，我唱咗入心啦，咁誒亦都先入為主啦。咁所以我次次都係唱呢個版本啊。咁亦都多謝盧永亨寫咗首咁精彩嘅《愛是不保留》。好，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一首靚歌兩個故事啊嘛。 到你了吧。 是啊，咁我都揀嚟一首詩歌。咁呢一首詩歌呢，你一聽呢，你一直係你耳熟能詳嘅一首經典嘅英文歌。 咁唔好開鼓先啦。 係啦。 唱嚟聽一下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像是雪地严寒，或遇着艰辛境况，或许波浪澎湃升降，冷风吹，冷雨飞，全无法叫我摇动，因你用真爱将心热烫。冷风吹，冷雨飞，全无法叫我摇动，因你用真将心意烫， 好听啊，好听啊，好中意啊！啲歌词咧，十足好似我哋爱在阳光空气中啊，咁样啊，好民歌，好田园，非常好听。叫做咩名字啊？ 呢首叫《冰天的太阳》啦，亦都即系送俾喺葵涌村嘅所有居民啦。即系虽然而家可能你哋好辛苦，即系要禁制，你哋唔可以出门口咁，但系 OK 嘅，五日啫，好快就可以翻嚟去街噶啦。 送俾你哋，陪住你哋。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t i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t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Hey, 希望呢啲心情咧就好似Top of the world 一樣啦，最好嘅心情。希望頭先講啦，喺隔緊嚟啊，檢即係避緊疫嘅好多朋友，開住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陪到你十二點起碼啊。咁啊，每一隻歌咧都會為你帶嚟一種舒暢嘅感覺，都未定。我就好中意頭先你個版本啊，叫做《冰天的太陽》啊，非常好聽嘅一首歌。原來咧 Top of the world 都有中文嘅。咁好多歌咧，都你會諗下，乜原來呢只歌有英文㗎？乜原來呢只歌有國語？即係你明唔明？係啊，好，你估都估唔到嘅，係咪？阿堅頭先都問，咦，有嘅咩？都唔知嗰只歌原來就等於嗰只歌。好啦，咁我哋可以再唱一隻嘅噃喺新聞前，咩歌咧？嗬，唱只民歌嚟，好嘛？你知啦，我啲民歌咧，因為我中意嗰啲民歌咧，基本上咧。全部都有中文禁制都未定嘅，唔出奇。好，等我揾翻个歌词先。咁啊，先唱原本呢一只我好中意嘅《Try to Remember》。嘗試記呢啲歌詞，我哋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callous fellow. Try to remember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no one wept except the willow.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dreams were kept beside your p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e love was an ember aboveTo b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follow, follow. 悠悠的水向山绵绵长河东，问谁？沉到何以凭珠楼倒影的一瞬偶然重回桥上默然陶醉甜蜜留心上转多少街角 绿瓦片片错落，沿路轻轻牵手，晚风在吹过，春天的花朵靠勉强看我在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September that made us mellow deep in December, our hearts should remember and follow。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创第五波疫情新高。本地感染占125宗，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00宗。新增個案之中有94宗是葵涌村日葵樓的住客或者曾經逗留的人士，影葵樓有9宗，雅葵樓有1宗，17宗與其他個案相關。一名患者曾經到旺角通菜街寵物店 Little Boss 購買倉鼠，懷疑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源头不明個案有4宗，患者分別居住在大窩口村富強樓、藍天海岸、大圍美柏苑以及新港城中心。初步確診個案方面，包括一名救世軍南山長者之家的清潔工，沒有直接接觸院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午聯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視察葵涌村因應新冠疫情的圍封和強制檢測行動，並了解工作人員為受影響居民提供服務的情況。林鄭月娥一行人在視察期間聽取房屋署人員匯報兩日以來的行動和最新情況，包括居民檢測流程、膳食和其他必需物資派送，以及環境衛生安排等。他亦都聽取衛生署人員講解如何加強執勤同事的防疫意識，和視察警方的現場部署。勞工處表示，因應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勞工處深水埗長沙灣政府合署10樓超過一個鐘的人士需要接受檢測，勞工處部分櫃台服務受影響。設於長沙灣政府合署10樓的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勞資關係科西九龍辦事處、僱員補償科、職業醫學組九龍、職業安全服務行動科九龍區和勞工視察科的服務櫃台會在明天起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而已經預約的市民將會獲個別通知預約安排。勞工處說會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提醒所有員工時刻保持警覺，注意個人衛生。房屋署一名合約技術助理初步確診新冠病毒，那名確診職員居住在葵涌村日葵樓，在今個月19號接受病毒檢測，昨日初步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有關人員的辦公室位於何文田房屋委員會總部，最後一日上班日期是今個月21號，他最近在工作時沒有和公眾人士接觸，工作時有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 辦事處已經按照衛生防護中心指引安排全面清潔和消毒。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明日初時能見度較低，氣温介乎17至20度，吹微風，明日轉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朝早稍涼。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如果已递交2022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8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深水埗乜嘢多啊？ 文青咖啡店、艺术创意基地，好多特色小店，最啱就系去打卡啦。 嘿，呢啲只系深水埗其中一面咋？嚟等我老友香港史学家柴宇汉博士同你介绍下。他和擅长城市速写的彭啤再度合作的著作《深水埗画当年》啊。 深水埗大约是有百几年发展的时间，旧式的楼宇和在一些新式的楼宇那里可以看得到新旧交替啦。用图画的方法其实我们也会叫做是城市速写的方法啦。画画的话其实它可以突出到一个不同的角落啦。而我今次就找了彭啤来到合作啦，就在深水埗区那里看下会不会再有一些特色的事件呢可以去写得到它出来啦。其中有一样呢就是在宝血医院那里来到去发生旧疫那里呢就有一捐建善长方明的纪念碑，就在这个1937年那里就记录了很多一些会员去筹得一些经费去起这一间医院出来。因为这个纪念碑呢它在旧翼那边的老资历那些员工就带我们去到这个纪念碑那里，帮我们来到去带路啊，跟着提我们怎样来到去影相啊，于是乎就拍得到这一张的照片呢是非常之珍贵的。 深水埗经历好多变迁啊，不过咧，但系有一样嘢就始终都冇变噶噃。 系咩啊，后生女？ 就系人情味啦。深水埗画当年，作者柴宇汉博士，彭啤。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是北京长新店分发新青年的刊物，呼吁工人要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stronger than ther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 grew.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You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of summer. As the fire starts to mellow, burning lights 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r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 to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This song is called Long, called 但愿人长久。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咁但系有中文版嘅，因为今日我哋嘅音乐主题咧，特别咧就系揾一啲一首靓歌嘅旋律，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系英文嘅 long， 中文咧叫做天长地久，原唱咧就系叶振棠。不过我哋今日二千靓歌有我哋嘅靓声琴手嘅天使同我哋演绎。 这段情若要比山，山不算高。这段情定会比天高。这段情若要比海，海不算深，深似是我爱慕。这段情定教山中野树顽强，这段情定会比花芬芳，这段情定教天空星星更光，挚爱万世美望。 歌名就叫做天长地久，这几个字呢很珍贵，现在还是要大家真的请保重，大家希望我是在年尾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过年了，咁大家都应该希望可以喺屋企比较系安全地度过呢一个比较特别嘅新年冬天。睇下今日系咪咁冻先？20度嘅气温，湿度86%，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有几阵雨噃。明日初时能见度咧较低，气温咧介乎喺17至20度，咁啊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稍后咧离岸风势会清劲嘅，咁都系凉凉地，都系唔好去街啦，吓，尤其是啲户外活动咧都唔系太适合，不如安在家中听翻啲靓歌。头先咧就多谢阿天使啦，我哋希望外面嘅世界都同室内一样咁风平浪静就好啦。一只国语歌。又有广东版，两者都非常之民谣嘅。原本咧就系 齐秦 嘅歌啦。咁另外亦都有我哋广东版嘅 黄海芹嘅《青葱岁月》。 记唔记得喺你哋嘅《青葱岁月》咧？一齐回顾下先。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新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Thank you.

实在抗拒看见星光灿烂，像笑着我抱拥着去玩，我总会习惯望倒影雪聚散，尽掩饰困倦流泪眼。若是无缘，月怎会圆？这晚高高挂于天，人仿佛已不懂得冷或暖，像呼吸于吻别中断，像呼吸于吻别中find a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a story. You'll find it's all been told, but our love is a treasure. Our hearts can always spin, and it has a story without any end. At the end of the river,The water stops its flow. At the end of the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ar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of time. 尘岁月是个戏班剧场，人潮里随时缄默，碰上对手极强，旧角色屡次担演，只需转换对白，剪辑了梦和泪，妄想加理想，前尘里。情如往事，满布你的印象，愁和怨徘徊涌现，你已变改立场，令这生最美一张，迫于转换对象，转身闭幕结束，换上身埋上。 Of gold at the end of a story, you'll find it's all been told. But our love has a treasure our hearts can always spend, and it has a story without any end. At the end of the river.The water stops its flow at the end of a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lov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of time. 回头看红尘岁月，似个戏班剧场，人潮里随时肩舞，碰上对手几个，旧角色类似单演，只需转换对白，剪辑了梦和泪，梦想。 曲叫做 The End， 中文叫做红尘岁月，原唱是谭咏麟。十点钟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两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首靓歌，两个故事。 海岸、大围美柏苑同埋新港城中心。初步確診個案方面，包括一名救世军南山长者之家的清洁工。冇直接接觸院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話：教育關係每個家庭同國家的未來，要繼續增加義務教育投入，改善鄉村、山區、邊遠地區教學條件，促進教育公平。他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教科文為體界人士和基層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李克强话：博物馆事业承载住文化和教育，要通过完善机制留住人才。他又指出，促进科技创新，要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支持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另外，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李克强话：要将发展体育与大众健康结合起来，普及体育知识，促进全民健身。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嘅梦想系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下转换一下考到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嘅原因系呢一个 program 嘅名吸引咗我。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 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呢一只叫做总有缘，有缘我哋就相会啦，就相见啦，就重聚啦。以前靓歌再重聚，好有缘地每逢星期日嘅晚上，一年有廿几年都喺度有缘地相聚。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继续有呢个 live 嘅现场嘅音乐歌唱节目。大家好，我系 Albert 欧欧瑞强。我哋有个弹紧钢琴嘅 Vince 泳师，仲有坚哥，我哋三个喺疫情当中咧，会系永远坚守喺我哋嘅直播室二号直播室，同你一起分享喺疫情当中嘅一啲温暖嘅靓歌。 Smile the while you kiss me, said adieu. When the clouds roll by, I'll come to you. Then the skies will seem more blue. Down in lover's lane, my dearie, wedding bells will ring so merrily.Every tear will be a memory, so wait and pray each night for me till we meet again. Said adieu. When the clouds roll by, I'll come to you. Then the skies will seem more blue. Down in lover's lane, my dear, wedding bells will ring so merrily. Every tear will beA memory, so wait and pray each night for me till we meet again. So wait and pray each night for me till we meet again. 非常非常旧的一出荷里活电影里面的一幕，又有这只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 那我刚才的中文版本呢就叫做总有缘。第一个钟十点十二分，我们今天继续二千靓歌的特别版就是一首靓歌两个故事嘛，所有歌都原来有两种语言的，可能大家有啲一时，咦，系咩？原来有另外一个版本噶，哦，原来有中文版噶，诸如此类，我哋都会继续为你演绎。睇下呢只识唔识先。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知己，一万万句对不起，离开你是不得已。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呼吸。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我也不愿意又让你相信。让我相信，让我相信你会好。 笑啊！咁以前咧，我記得都好多嗰啲節目咧，係咪先到拉啊？有一個佢主持嘅節目，記住笑啊咁樣嘅，嗰、那個口即係嗰個 slogan 嚟嘅。咁每一次完啊，咁咪都講起笑咧，就頭先你嗰只歌咧，叫一於繼續笑， 一於繼續笑啊，就係叫做 就係肥肥姐，即係肥姐啊，沈殿霞唱噶嘛。你再之前唱嗰半隻咧，就係寶貝對不起啊嘛， 係啦，就係草蜢， 草蜢噶嘛。咁啊，呢啲咁簡單嘅歌詞就最好啦，因為 個旋律又容易記啦，咁啊喺電視咧，肥姐佢哋咁啊一於繼續燒，咁就一齊唱咧，好開心。講起嗰、那個歡樂今宵嘅歲月啦，咁當然啦，即係初初識啊肥姐，當然喺歡樂今宵。咁佢哋嗰一班都係好資深嘅演員，就由嗰啲粵語片咧時代咧，全部都係電影明星嚟嘅佢哋。咁然後咧就揾咗肥姐啊等等咧，就入咗去歡樂今宵做主持。咁有時唱歌啦，咁啊沈殿霞就直情係有四朵金花啦，即係同汪明荃即係阿姐啦，同阿黃愛明同埋阿張元元，即係張德蘭啦，組織咗四朵金花咧，就成日都會喺 EYT 度突然間演出嘅，非常之即係有一個時代，即係劃時代嘅味道。咁嗰陣咧，就喺歡樂今宵咧，大部分嘅歌咧，多數都係兩種，一係咧就國語歌。咁呢國語歌咧，就如果有台灣歌星嚟咧，即係講緊七十年代咧，就多數都係啲台灣歌星唱噶啦。咁即係譬如你如果有啲大星嗰啲青山啊嗰啲嚟就更加啦，係咪？即係平時都係，如果喺香港嘅咧，都係要唱國語歌嘅。另外一種咧就唱英文歌啦，咁唔太多嘅。即係有筷子姊妹花啊，可能啊筷子姊妹花個家姐啊 ，Doris 啊嗰啲等等。咁但係咧，就有一啲粵語歌咧都會唱噶噃。咁就可能會自己嘅藝人唱翻啦。咁我就好中意嗰個年代嗰啲本地嘅粵語流行曲嘅。咁如果將佢改編翻啊，嗰啲都係我哋香港樂壇嘅一個里程碑嚟。我而家唱翻呢只叫做《荷花香》，你會識阿堅哥係實熟啦呢只。因为而家都有人翻唱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即系唱呢啲粤语流行歌咧，我哋可以用一啲民歌嘅形式去演绎嘅，抒情啲，就唔使成个夜总会咁样搞，因为我就风格嘅唱唔到嗰啲嘅，即系好奇怪。咁但系咧，如果你要好似而家咁咧，好有中国味道嘅 folk song 呢啲中国味道嘅民歌，咁所以我当年咧管黑胶唱片嘅时候咧，都唱咗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啦。就为我写嘅，不过先唱咧原装正版《荷花香》系我哋耳熟能详嘅一首粤语流行曲。 荷花香，新月上，荷花爱着素衣裳，花香。引得情蝶浪，怎敢怕芬芳吐艳？满银堂，新月明月啊，流天上。情好似柳丝长，轻轻回响，弹浪问，你可知情到心事他断肠，花香雅得千日。花蝶子便是夫王， 呢嘢叫做情不自禁， 迷痴痴不自知，如今。 偷偷讲过无限次， 细个就印咗入心嘅《荷花香》，咁啊，当然呢啲咧，以前我哋嘅粤语流行歌咧，多数好多都系五音阶啊，用嗰啲粤语即系广东嘅小调嘅曲式去写成嘅，咁所以咧就好容易朗朗上口啦。同埋咧，真系唔使学嘅，我哋啲大人就即系搞个电视机咧，就系呢啲歌啊。咁所以咧，我一早已经识呢只。咁啊，后来咧，我觉得咦，好似呢啲歌真系好有价值。所以咧，亦都请郑国光老师咧写咗一只流行版嘅《情不自禁》，相当即系怀旧嘅一首歌，属于我哋香港嘅流行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 有天炊烟升。 烦恼可不理，你的说话难忘记。往日温馨有相机，清风伴我归去，新的希望由全方升起，我将每日怀念你。 小凤姐徐小凤的每日怀念你，多谢我们的电视，我们一起即刻 jam 只歌出来，没有准备都可以唱的。十点半的新闻后，我们还有半个节目，一个半小时。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创第五波疫情新高。本地感染占125宗，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00宗。新增個案之中有94宗是葵涌村日葵樓的住客或者曾經逗留的人士，影葵樓有9宗，雅葵樓有1宗。17宗與其他個案相關，一名患者曾經到旺角通菜街寵物店 Little Boss 購買倉鼠，懷疑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源头不明个案有4宗，患者分别居住在大窝口村富勤楼、蓝天海岸、大围、美柏苑和新港城中心。初步确诊个案方面，包括一名救世军南山长者之家的清洁工，没有直接接触院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周联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视察葵涌村，因应新冠疫情的围封和强制检测行动，并了解工作人员为受影响居民提供服务的情况。林郑月娥一行人在视察期间听取房屋署人员汇报两日以来的行动和最新情况，包括居民检测流程、膳食和其他必需物资派送，以及环境卫生安排等。他亦都听取卫生署人员讲解如何加强执勤同事的防疫意识，以及视察警方的现场部署。政府自晚上7点起指明大窝口村富强楼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所有受检人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已经获大致确定，方可离开处所。政府设立临时采样站，并且要求受检人士在明日凌晨1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早大约7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说，今日发现一宗曾经在上址居住的阳性检测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警方正在调查白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3岁男子死亡。 事发喺朝早大约七点，私家车沿住全锦公路往八乡方向行驶，驶至近大帽山郊野公园时，据报失控撞向灯柱，男司机被困车内，由消防员救出，佢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正系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与调查人员联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这份信念传承下去，困难不会令我们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互望着自然认真， 在好耐好耐之前就是这样，刘邦就利用了楚军思乡的情绪，不费一兵一卒就一次过消灭意志消沉的楚军。后世的人想形容四面受敌、处于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绝境，就会用四面楚歌这个成语去形容当时的情况了。 DJ 出身的敖嘉年不单止演戏和唱歌，最近还讲埋古仔。 其实今次呢想讲下这个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这个音乐剧导演李润琪，他当初我们的构思就是用一种的很 dark side， 即是一种的阴暗面，他讲一种的童话同埋成語裏面嘅嘢嘅，咁啊裏面其實大人同小朋友都可以睇嘅，咁啊用一種教育嘅形式，唔係話哇全部都係一種嘅哇所有都好美好，咁其實裏面大家都要去留意翻裏面其實有一種教育嘅意義。 春天實驗劇團喺好耐好耐之前音樂劇，除咗話有古仔聽、成語學之外，仲有啲咩呢？ 我覺得即係成語同埋我哋嘅童話故事之外，真係我哋嘅所揀選嘅裏面挑選出嚟，我揀咗好多隻嘅。我哋當年嘅兒歌重新再編寫嘅，加上我哋嘅舞台重新用一啲嘅比較虛幻一啲嘅 set up， 咁希望 match 出嚟咧，希望大家都好多好多嘅回憶。 2022年2月19日星期六下晝3点以及晚上7点半，2月20日星期日下晝2点半以及5点。大家可以去到屯門大會堂演奏廳欣賞呢一出喺好耐好耐之前嘅音樂劇。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人负责一世照料，仍是暖心。做个母亲，不管多入神，怀内的挚爱习惯捉弄人。做个母亲，多少星夜临，陪伴小可爱入甜梦被暖心。真小宝宝学行，让母亲听听乱奏小木琴。亲生哼歌多动人，就算一世照料，仍是暖心。 Alas, my love, you do me wrong to cast me off discourteously, for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 delighted in your company. Green sleeves was all my joy. Green sleeves was my delight. Green sleeves was my heart of gold.And who but my lady green sleeves。 剛才這首就是一首我想兩三百年前的一首英國的民歌，叫做 Green Sleeves 綠袖子。咁當然咧，中文版實有嘅，呢啲好聽嘅英文歌咧，我全部都有中文版，私家獨有嘅，私家獨有。咁寫咗一啲親情嘅歌詞。翻嚟我哋二千嶺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別小特輯咧，就係叫做一首嶺歌兩個故事啊嘛。所以每一隻歌我哋都有兩個版本嘅，我哋同阿 Vince 一齊分享。 一封家書。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寄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重提到家中禅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滑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向牛郎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 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泪而睡，念到故乡两老愿朝燕子家乡飞去。 邓丽君的《我和你》，多谢晒编词。当然我哋更熟悉的版本，香港的版本叫做《故乡的雨》，是阿芬妮唱的。我哋一些思维里面咧，真系我哋三个咧，一头先一倾咧就话：，我哋今日有一首靓歌，两个故事，有啲咩歌可以系一个旋律有两个版本，甚至三个版本嘅咧？原来咧，我哋即刻咧，每人都可以弹出几十首。几夸张噶都啊！原来咧，我哋即系可能阿坚啊咁啦，阿 Vince 系咁啦，加加埋埋咧，我哋嘅音乐历程咧，可能真系成我唔识计啊，我唔识计，可能有100年，可能有，真系有啊，应该有，应该有。 出奇啊，真系有 啊！因为我哋个音乐嘅 mileage 啊，人哋飞机啊计 mileage 啦，然后有分啊，可以换机票。我哋换到嘅咧就系乐趣啦，同埋希望可以。就是 entertain 到， 一个新挑战， 系啦，就同埋一啲心机旁边嘅朋友咧，一齐成长嘅朋友咧，就可以重温好多好多呢啲我哋成长中嘅旧歌。原来咧就好多歌咧都系改自唔同嘅版本，所以咧每首歌都会有好几个版本，有啲好经典嘅，有啲我哋叫做阿坚哥最啱嘅，做咗几十年音乐人，有啲叫 standard songs 啊，系 standard。 哇，好正！ 因为 Ray Charles 有只歌咧，就话好多人翻录过嘅，好有型嘅一只歌，一只旧嘅经典英文歌。当然我哋都一直有中文版，叫做 You Don't Know Me， 你唔认识我，不过认识只歌就得啦。You gave your hand to me, then you say hello, and I can hardly speak, my heart is beating so, and anyone can tell, you think you know me well, but you don't dormir. No, you don't know the one who dreams of you at night and longs to kiss your lips and longs to hold you tight. Oh, I'm just a friend. That's all I've ever been. 'Cause you don't know me. For I never knew the art of making love, though my heart aches with love for you. Afraid and shy, I've let my chance to buy, a chance that you might love me too.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goodbye. I watch you walk away beside the lucky guy. You never know the one who loves you so. Well,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一隻好出名嘅標準英文經典歌，中文版原來有嘅噃，比較少聽。精彩嘅《永遠都深愛你》， 係啊，係譚校長嘅歌啊，都係。 校長專揀好多即係好舊。佢話俾我聽咧，佢話，譬如之前我唱嘅《The End》啦，嚇《紅塵歲月》啦，又係佢改嘅。佢話：因為我爸爸好中意呢啲歌，所以佢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受爸爸嘅音樂熏陶。頭先你嘅歌叫《You Don't Know Me》，永遠都深愛你。跟住嚟呢一隻歌咧，就係好舊嘅一位我哋以前電台嘅同事。但係佢做電台之前咧，做電台高層幕後之前咧，佢就係一位好出色嘅歌手。無論中文英文，佢都唱得好出色。英文就叫做 Colors of the Rainbow， 不过中文大家会更熟，叫做忘不了的你。 我讲紧系詹小平 Judy Jim。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明知道我不该想你，为什么好像有回忆？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惦记你。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怀念你，怀念着你的情意。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盼望你，盼望着和你在一起。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the air was soft and bluebirds could hide. I wish that time was on my side, so I could ride a pretty rainbow and fly across the western sky. So come.And you see, my frien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 end. I always remember of how we used to meet. I heard sweet songs of above. The meadow was so green when I sat down to dream.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色彩 Colors of the Rainbow 明明代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折磨女儿心。 告别旧日乱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证实死亡。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正在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与调查人员联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教育关系每个家庭和国家的未来，要继续增加义务教育投入，改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教学条件，促进教育公平。他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李克强说，博物馆事业承载着文化和教育，要通过完善机制留住人才。他又指出，促进科技创新要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支持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另外，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在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初时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一啲相遇系天意嚟噶， 我叫 Marco 啊，又会咁啱嘅。 我叫 Carol 啊，我要多谢你啊。 点解啊？ 如果唔系因为你，我都未必会知道原来有个展翅青见计划。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嘅 Carol 遇到斯芬饰演嘅 Marco 之后，人生仲起咗啲咩变化？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至5点，天儿子豪阿摄35成群伴你甜蜜展翅。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

苍茫，但情会同随雨一方。 这咧就系 Somewhere Out There， 中文版叫做 何时何地， 系啦，就系、是、都系合唱歌嚟嘅，好似阿 Lam 自己又有唱， 系啊，林子祥同埋 叶倩文又有唱，系啦，何时何地 ，Somewhere Out There， 啊，无论你喺何时，总之系星期日晚就得噶啦，何地边度都得啦，全世界。整个地球每一个角落收到互联网的就正在跟我们已经有联系。多谢你收听二千岭歌再重聚，你好，我是 Albert。我们有 Vince 和阿坚哥。嗯，你弹了有些旋律引起我的多年的思忆、啊。不过呢，好彩这首歌其实虽然是几十年前录的，但是我相信我冇曾试过咧喺演出嘅时候咧唔唱呢只歌。 我都、都成日会听呢首歌。 正式嘅由细听到大啦，我谂你好细个。 但系呢首歌都有第二个语言嘅咩？ 梗系有啦，系我揾嘅当其时，即系根本未有如火闪闪之前咧，系我提议我话呢只歌咧冇人识嘅。但我觉得呢个旋律咧，呢个民歌咧，实在太好听了，就变咗如火闪闪啫。我多谢卢国沾为我写歌词，原本咧叫做 Dick and Jane， 阿 Dick 咧系一个小朋友，阿 Jane 就另外一个女仔嘅小朋友，佢哋细个就认识噶啦。We look, Dick, look, look at Jane, see Jane love and play.Look, Dick, look, see pretty Jane, I'm gonna marry her someday. I loved her since we were children, back in grammar school. Loved her then.And I always will, though I know I'm just a fool. Then one day I kissed her, but it was all in vain, 'cause I was at the reception to have fun with Dick.And Jane, you look, Dick, look, look at Jane, see Jane laugh and play. You look, take a look. See pretty Jane, I'm gonna marry her someday. Time has turned some pages since they moved away. I think back in stages of the way she'd laugh and play. Today I received a letter that she has passed away. So one last time I kissed her by the flowers where she lay. Look, Dick, look, look at Jane. See Jane laugh and play. Look, Dick, look, see pretty Jane. I'm gonna marry her someday. Long tone, trời đã hỏi lòng bồi, xíu hoa hoa, nể khó chi thôi, gửi lòng phan hỉ, bị xuyên hoài cô, nam phong hinh hinh, sông mộc xuyên, sợi hơi chết.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冰柱，茫茫碧海，正是父母。系啦，完整版嘅《如火闪闪》，就叫做《Dick and Jane》，系好耐嘅一首。抒情文歌，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当然有一首靓歌，继续有多个故事。呢、這个故事来自是缘是债，是长梦。 系啦，咁咪佢 刘锡明嘅 系啦。另外咧就系郭富城咧有唱国语版嘅，叫做《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我知道。 将一切随便。 知不知道我爱你，日日夜夜关心，时时刻刻在意，分分秒秒折磨我自己，知不知道我想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千千万万秘密，零零落落内心，一时一毫不敢告诉你。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请看我眼中无言的烦恼，虽然我都不说，虽然我都不做，你却不能不懂。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请看我脸上无奈的苦笑，虽然我都不说，虽然我都不做，你却不能不 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以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以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 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老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街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乱，今天今天，随着云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一只由市民交出的仓鼠验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已经将结果通报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发言人表示，截至昨日，市民共交出77只仓鼠，署方已经对71只进行病毒测试。在两个取自同一只仓鼠的样本中，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发言人又话，署方日前由 I Love Rabbit 集团旗下位于铜锣湾的 Little Boss 宠物店抽取的样本中，共有7个采取自7只仓鼠的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反应。由集团位于铜锣湾另一间宠物店采集的49个仓鼠样本中，有2个取自2只仓鼠的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反应。至於在集團位於大埔貨倉內抽取的511個動物樣本中，同樣有1個倉鼠樣本對病毒呈陽性反應。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預計餐飲業將於3月開始出現結業潮，一個月內有500間以上餐廳結業都不足為奇。黄家和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表示，早前餐饮业的失业率一度回落至 5.9%， 但随着疫情恶化，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预计一月份行业的失业率将回升，整体介乎 8% 至 9% 的水平。食肆的整体生意损失在1至2月合共达到80亿元。如果政府不推出支援措施以及融资担保计划，不将还款期延长6个月或以上，食肆将面临倒闭。他又对大年初四或以后放宽限聚人数打定输数。他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容许食肆晚市堂食至晚上8点，认为有助食肆挽回20%生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仍然有近70,000名相信属合资格人士尚未申请落油卡，呼吁市民协助提醒身边合资格亲友尽快申请。罗志光在网志表示，过去2星期新增约11,000宗申请，截至周三共收到逾530,000份申请，估计占合资格出生人口约88.2%。合资格申请人需要介乎60至64岁，或在申请日起计的未来3个月内年满60岁，并持有有效香港智能身份证的香港居民。 罗志光重申，若果希望如期在下个月27日享用2元乘车乘船优惠，就要在今个月31日前递交申请，才可以早申请早享受。他又提醒持有个人八达通卡的合资格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有优惠。英国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密谋安排一名亲莫斯科的人士领导乌克兰政府。莫斯科批评有关说法是胡说八道，再次表明北约组织正加剧乌克兰紧张局势，呼吁伦敦停止散布虚假消息。英国外相卓惠斯在声明指，普京企图扶植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穆拉耶夫作为乌克兰亲俄政府领袖人选，认为有关消息反映俄罗斯颠覆乌克兰政府的意图，亦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盘算。他又点名提到另外四名乌克兰政客，指他们同俄罗斯情报部门保持联系，其中部分人一直同俄罗斯情报官员接触，以制定入侵计划。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形容俄国有关阴谋令人深感担忧，又说乌克兰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美国同民主选出的乌克兰伙伴站在一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欧，办准年货未啊 ？Kitty 一早整好晒啦。 小白，利是准备好未啊 ？Barbie 一早搞掂晒啦。 咁就啱啦。 乜嘢事呢？ 我哋未搞掂，帮手整埋啊。 咁都得。 一家人唔使计。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怎会知？ 随波扬在，重于怎可平？ 青春斑驳，依稀可见在时。红云炊烟，渺渺话前事。 云渡过山岭后，不知影踪。 门前秋千朵，过红尘 一个不许结果。 成记忆也成了疑问， 孤寂漫漫沉淀会是良人。 一封家书抵千语万言， 千言语万字， 寂寥几不安，苦苦难受。 歌名叫做 Scarborough Fair， 中文版叫做夜绵绵，咁希望今晚大家都有一个甜蜜嘅美梦，瞓得好安心。咁当然啦，亦都有啲朋友会比较咧吃少少，因为喺葵涌区就有好多朋友要留夜，要检疫，要隔离，可能要5日添。如果你听紧嘅话，我哋将呢啲靓歌送俾你，希望你安心地度过呢5天。今日我哋有一首靓歌，两个故事。呢一首歌系一首歌，有两种语言喺里边。系当年我同沈雁一齐合唱嘅《爱神的影子》。 为了什么看着我？ 此刻心事愿能知，尤其当年我共你，就像踏浪那一对。 问爱之深，为何有？ 神话中的小故事，陪你水中去，似浪里的鱼，更盼会像鸟飞。 送给你。 里面呢又有国语又有广东话。当年呢沈雁是由台湾搭浪而来啦，咁所以佢唱国语之余呢又学唱广东话，就我教佢。不当年呢唱国语嘅时候就当然要佢教返我。我又唱国语又唱粤语嘅。歌名叫做爱神的影子。白发千里念爹娘，难度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往风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犹记竹马共千回，人面今天不知处，到添唏嘘，抱拥相亲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甘尽挥徒，难抑伤悲。People change like passing smiles, turn their back on all they've said, and promises they've made. The years have slowly passed us by, the years that changed both our lives.But one 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 and there's the promises they made. Will you write to me every day? Will you think of me every day? When you hear the song on the radioWill you think of me even more? And as the train pulls in I catch a fleeting glimpse of you as you wave to me hello, just to say you're home. And as I told you here tonight, everything just seems so right as the radio plays our song. Our love thank you. 不了你的愁，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山谷，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忘不了夜楼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迎风轻摇，它重复你的叮咛，一声声忘了，忘了，它的是我的衷曲，一声声难了，难了。忘不了，忘不了， I can't forget your smile dear, every time that you are near, I seem to hear music in my heart, it played a song that told meWe never part. 忘不了，忘不了 The sighing of the waves, the wailing of the wind. Although our love vanished like a dreamThe love we shared will live in memory. You held me closely and caressed me with tender sighs. You said you loved me underneath the moonlit sky.Rusting of the falling leaves, they seem to sa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忘不了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 有好多好多我哋忘不了的不了情，中英文版原来都有。当然我哋嘅晚安歌，每次星期日嘅晚上最后嘅部分尾声嘅时候，我都会祝福大家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就有呢一首晚安歌。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梦醒身边好找着你， 希望大家有个 sweet sweet dream 甜蜜嘅美梦。Good night， 多谢边氏同埋坚哥。Good night。